礼貌微笑一飘走，你冇朋友。相约十年饮杯酒，亦未及在先晚晚邂逅。我在人间竟已冇朋友。是老大了，自己亦懂得心里有病暗地治疗，不太有伴制造着烦扰，渐发现家重要，从前常外出，今天煮着面条，好兄弟是谁，家务后忘记握手，说很想在以后聚头，礼貌微笑一飘走，已冇朋友。相约十年饮杯酒，亦未及在先晚晚邂逅。对着无数的窗口，却冇朋友。开口唱出几句最佳损友，我在旁唱不出口，我冇朋友。当你做人这么久，凡事亦望透，你会接受。变大人那一分钟已冇朋友。越老越少密友，但我换到了子女老伴当做薄酬，只盼有日老伴醉透。喂老友， 这首无朋友也是这首无朋友是李克勤找来他的好朋友夺神定造的，而李克勤在这首歌曲的主题构思上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机，充分的表达出了他的心底话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继续邀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许美静，昙花。